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赏读和解忧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在7月1号这天，我们一位老朋友啊，就是经常也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和我们私信交流的一位朋友，给我们来了信，说他自己呢最近换了一个新工作，可是呢由此又生出了新的烦恼。领导很喜欢对我的工作提各种不专业的建议，虽然他是老板，但是他在我的专业上其实并不怎么懂。后来他自己也发现了，就开始对我的为人处事指指点点。我一开始不知道套路，还会跟他据理力争，搞得面红耳赤。后来放弃了，就稍微的争论一下，然后呢表面上应承，背地里还是按自己的那一套，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很多父母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同事同学也会这样，真的很讨厌。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或者说值得花力气去抗争呢？有时候很难把握住那个度，来维持一些不得不维持的社会关系，例如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觉得生气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把他们编进故事里，心里就觉得舒坦了。但还是不知道在实际操作上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就这样一张小纸条，纸条不长，但我觉得故事是很完整的，问题也很清晰，而且我觉得他似乎已经找到了这个实际操作上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压，你觉得还不够吗？就是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应该让对方也能够有所觉察。 我觉得提出写信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我还能在现实层面做些什么能够让我摆脱这样的困境和处境啊？因为这样确实让他可能每天都很不舒服。但是我想这位朋友已经找到了一个升华的方式，人生中很多痛苦和困境是暂时没有办法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的，但是选择如何去对待他们依然是一种解决方式。就像你说，把他们编排进故事里，像我们也聊过，用书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甚至你还可以去编，把这个故事未来都编出来哈。这如果对你有疗愈作用的话，我觉得依然是可以一个尝试的方式。其实这位朋友所说的现象，在职场中遇到的不愉快，每一个职场中人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有所体会。如果这个问题可以被解决，可能也就不会困扰这么多人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自己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你自己继续啊，在这种状态当中自己却不会再受到他过多的扰动的这种方法，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了。我想是否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就在你的这种方式当中呢？也就是说，其实这也是老天发给你的一样兵器，是不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这种方式，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一直写下去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把这些故事啊，或者说你继续身在其中的这些场景都能够作为素材累积下来。如果你真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所抗争的话，那恐怕你笔下的这个故事就没有办法如常的继续了。如果你真的能够成为自己生活的观察者和阅读者的话，那或许也就早就没有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的那种痛苦和焦虑了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题主需要的就是一种角色的转换而已。虽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是你的上司啊，是你要维持的关系，可是呢在你的小说当中，你才是那个创造一切的人，你是那个经历者，你也是那个创造者，你是你自己的老板，你是整个故事的老板。我觉得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他成为了编剧啊。我记得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剧作家吴念真啊，他好像也是小的时候，他比我们的这个题主的遭遇啊还要曲折和更有挑战的多。他从小的时候就因为身材比较这个弱小，然后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然后在家里也不被自己的父母所理解， 有的时候呢，他喜欢看书，但他喜欢的书呢会被他的母亲丢到雨地里去，说看这个有什么用啊。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把林林总总的这些人物，特别是外面那些欺负他的人，写到他的故事里，写到他的小说里，一般都是给他们写一个不太光明和美好的一个结局。而写着写着，他发现可能自己的使命或者说他自己的优势原来并不是在体格上，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打败他们，而就是在他自己的这支笔上，就在他自己写作的这个故事当中，而最终他发现了最为有生命力和强大的自己。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治愈之路，而是一个不断的去寻回自己的道路，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也让我们的这个题主来借鉴一下。问问王冰老师。 嗯，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借由痛苦而想到说我要如何摆脱痛苦，所以痛苦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指引，因为你摆脱痛苦的方式可能就是你找到自信找到力量的方式。换句话说，其实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摆脱痛苦应该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你要活出你自己，对不对？所以对题主来讲，眼前一时一地的挫折把你困住了，但是倒过来想一想，即便暂时被困住了，如何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展现绽放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才是应该你更看重的事情。 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想在某个阶段啊，给自己的小说加点料的话啊，你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试探一下，看看这些人物都有什么样的反应，以此作为写作的材料。我想他们可能不知道你自己还在秘密进行着这样一项事业，而对你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秘密工程。我觉得人生当中往往是有两种自由啊，一种是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想寻找到更多的自由，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写作在创作当中，不仅仅是写作了，有的时候绘画或者音乐，一切的创作性的事物其实都能带给你心灵更大的自由。而这两种自由，我想最终呢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我们的题主现在如果在另外一个原地之内啊，也像是一种游戏嘛，他找到了一种有趣的游戏方式，而且能让他的身心感觉到更自由的游戏方式，也不妨去反复的去重复这种游戏，而磨练自己在游戏当中的这种技艺、武功和累积自己的乐趣。可能有朝一日，他就会成为你在现实当中突破瓶颈而获得更多自由的一件利器吧。但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题主现在就在寻找生活当中这种方法，具体的方法去怼这些人或者和他们争论啊，击溃他们。还有一个出发点是因为他自己可能还会有愤怒，是不是在遇到这些人去瞎指挥的时候，或者是对别人的生活去指指点点的时候，也就是具体到他啊，这些人干嘛老来干涉自己的生活，谁邀请他们对我的生活去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评论了。所以可能是他自己很生气遇到这种时候，那如何去面对这种情形呢？问王冰老师。 所以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让我们不断的反刍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好像又经历了一遍，又觉得那个负面情绪被充分的激发和调动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在职场当中得罪我们的那个老板啊，慢慢已经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了，它象征着在那个当下我们就是受害者，我们觉得很生气很愤怒。所以越是这个人和我们的负面情绪绑得越紧，他就越像一个开关，像一个关键的人物，所以如果他不改变，我们就永远会被激起这样的愤怒。但事实上，我想一切的人事物纵然让我们生气，但他们也只是一个开关，或者是去拨那个开关的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愤怒情绪背后，说明了我们怎样的需要，以及我们对生活怎样的期待。如果是借由每一个升起的情绪，每一个生活中经过我们生命的人，唤起了我们对自己的觉察和内省，那可能经历这样的人和事儿之后，我们反而离自由和解脱更近了一步。 嗯，所以今天呢，也有一本书和书中的内容要送给你，如果说只是一个情绪问题哈，对你真正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影响的话，我们不妨来自己整理一下情绪吧。还是这本书《整理情绪的力量》，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陆江出版社出版，作者日本有川真由美，牛小雨翻译。生气的时间成本，不要把时间花在生气对象身上。说到生气这件事，我不由想到现在暴躁易怒的人不知为何越来越多了。 爱生气的人在人生中太吃亏。第一个原因是生气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因为生气会使时间白白流失，还会让自己感到痛苦。假设你被上司用侮辱性的话骂得狗血淋头，因此满心怨气，此后就连看到上司的脸都觉得很烦，之后上司交给你一项工作时，你会不由地显露出不情愿的态度，问：咦，这个现在就要吗？你不光在公司时火冒三丈，回到家后还会暴饮暴食，此时你又回想起上司的其他不好，说起来他之前也……于是又给怒气火上浇油了。这样的状态简直是对自己的二重和三重折磨啊，真讨厌，明天都不想去上班了。带着这样的怒气过日子一定很累吧。不过在事情变成这样的过程中，希望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再怎么生气也不会因此拿到一分钱，而此时那个上司却不痛不痒，他不会有一丝丝的罪恶感，说不定这时候正在家里看着综艺节目捧腹大笑，或者正在小酒馆里聊着闲天。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怒火冲天，为此痛苦着，不觉得这样很傻吗？可是这些并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对方的问题。不要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对方身上了，有时间去生气，还不如去看看有意思的电视节目，或者和好朋友一起聊聊恋爱的话题，开心的笑一笑。不要再思考对方的事情了，一分一秒都不要去想，这样不是更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竭尽全力，用最快乐的心情度过每一天，拥有最幸福的日子，而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感受到幸福的能力会消失。如果你希望珍惜有限的时间，就一定要驱散无意义的愤怒情绪。如果你感到自己又要回想起过去的不开心，此时可以轻声提醒自己，生气就输了。会输些什么？当然是输掉你自己的人生。这一段他讲到的是生气的时间成本，我觉得把它放在第一章第一节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啊，无非就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当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无疑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这个是作者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一个理由，对不对？ 嗯，关键是当我们为别人暗自神伤的时候，对方正在高效地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此时此刻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像题主说了，编故事非常好啊，如果这个编故事还能帮你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升你的写作技能，或者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得其乐，我就觉得你把一个痛苦成功的转化成了你快乐的机会。生活中越有这样能力的朋友，对生活的宽容度就越高，否则呢，人生就特别像一个被动的自动售货机，完全由别人投币的多少来决定我们生活的当下是什么样的状态。 嗯，除了时间成本之外，生气还有体能成本，因为其实生气这件事儿也挺累的，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气消了就想吃点什么东西来补充一下体能，而在生气的时候其实是吃不下东西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章节，生气的体能成本。愤怒是破坏性能量，喜悦是创造性能量。生气会让人吃亏的第二个原因是，这种情绪会白白浪费你的能量。如果无法整理好负面情绪，能量就会被消耗在消极方面。人一生气就会消耗能量，每一个人或许都对此有所体会。如果勃然大怒，与对方争吵起来，最后就会搞得自己疲惫不已。如果咬咬牙，努力忍住，也会被一股说不出的疲惫感侵袭。若是一直无法整理好愤怒的情绪，能量就会一直消耗下去。愤怒这种负面情绪是破坏性能量，如果所有事都能如自己希望的那样发展，那么也就不会有生气这回事了。但生活中有太多无可奈何的事情，因此也就有了愤怒。 愤怒爆发后，如果这些爆发出的能量发泄到别人身上，就会伤害对方。这世上的绝大部分大事件都是愤怒导致的，愤怒甚至会引发战争。如此看来，愤怒实在是可怕。而比这些更糟糕的是，愤怒的能量甚至会侵蚀自身。怀着自己无法整理的愤怒，有时会伤及身心。愤怒的人总会一直感到烦躁不安，情绪低落，也无法打起精神来认真做事。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时候还会因此失眠、抑郁，甚至出现高血压、胃溃疡等疾病。极大的愤怒会给五脏六腑带去伤害，有时甚至会榨干生命力。愤怒非常可怕。相反，喜悦这种正面情绪则是创造性能量，肯定现实，感受到爱，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东西。家庭、工作、恋爱、人际关系、娱乐、学习、生活，在各种领域中，人们正是因为有喜悦才能继续前进。即便有再多的障碍和辛劳烦恼，只要有喜悦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克服它们，开辟出新的道路。创造与破坏形影不离，愤怒会把喜悦创造出来的东西接连不断地破坏掉。愤怒会让你在辛苦的创造和培育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若用金钱来比喻的话，喜悦就是存款，愤怒就是借款了吧？你希望自己的人生多些存款还是借款呢？是否要用喜悦来铸造我们宝贵的人生，还需要犹豫吗？是啊，道理是很简单，是不需要犹豫，可是问题是没有找到什么方法来储蓄这些存款呀。就是说现在余额不足了应该怎么办呢？啊，对我们的题主来说，写作是否也能成为一种创造喜悦的方法呢？ 嗯，其实说到这个创造喜悦的方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在人生当中打隔断。太多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打隔断，上一件事情前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下面好几个小时我们的心情，这当然也是一个人性自然的反应。但我觉得在心理上有一个打隔断的好方法呢，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个练习啊，就是当你想你的老板的时候，你很愤怒的时候，你跟自己说，我打算在今天专门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愤怒，去想这件事情。每次当他的面孔在浮现你脑海当中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好，我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下班后的一个小时内完成，这一个小时我不做别的，我就专心的愤怒。其实这做到了两件事，第一个呢，是给你的愤怒留出了专门的时间，它被充分的接纳了。第二个呢，你告诉自己，在现在你允许自己愤怒，只是你时间往后挪了挪。这个方法对于很多朋友会有效，原因就是在于它没有压抑什么，它只是告诉你，你可以找专门的时间来做。而且当你真的花一个小时去愤怒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坚持不了，一直愤怒一个小时。这就是顺应人性而为啊，不是说抑制自己不要想，而是告诉自己，我要有专门的时间在日程表上来烦恼这些事情。 嗯，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如果能够痛快的倾吐这种情绪，是不是愤怒也就会随之一扫而光了呢？当然我们的题主已经找到了一种写作啊去倾吐情绪的方法，其实还可以创造一个容纳自己情绪的场所啊，给你借鉴一下，就是坏儿媳批斗会这件事，作者是这样写的：我去乡下泡温泉时，进来了三位好像是熟客的老婆婆，他们在那里开启了坏儿媳批斗会。我家的媳妇儿啊，要是我给孙子买了玩具的话，会叫我不要多管闲事。哎呀，我家那个也是，孙子特别喜欢我，肯定特别不高兴吧。哎，我家的儿媳妇啊，自己都不会正经的做顿饭，还总嫌弃我做的饭。诸如此类，坏儿媳日报在持续不断的更新着。在这样的地方，通过倾诉心中的情绪，老婆婆们内心的平衡也得以维持。或许等到她们回到家，又会为了扮演一个好婆婆的角色，而做出各种努力。哎，其实我觉得那些老婆婆们和我们题主做的事儿异曲同工啊，但是我觉得她除了写作之外，也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啊，就互相这样倾诉一下，通过聊天来舒压的话，那可以 平复心情，也可以客观的看待自己，心情也可以得到改善嘛。 如果我们的愤怒呢，就像压力锅里的高压蒸汽一样，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放气阀。有人可能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有人是通过倾诉的方式求理解、求关注，也有人是像题主曾经提到的用书写的方式等等。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你的那个能够让压力阀减压、让压力释放的方式。而且我希望每个人都应该专门有这样的时间去重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太多的时候我们都很忙，而且我们都特别希望自己的负面情绪能够快点消失，不希望自己的负面情绪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往往我们越去压抑和排斥它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向反刍的另外一面啊，我们去反对自己的情绪，这就是变成了自己跟自己打仗，结果呢只会变得遍体鳞伤，因为你压抑的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嗯，所以不要压抑啊，要找到办法去疏解，同时要告诉自己要从中寻找到能够发挥它的乐趣的一个窍门，就是进行一种能量转换嘛。既然它愤怒是一种能量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某种装置将它转换成喜悦或者是创造力，那些让我们觉得积极阳光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好啦，今天推荐给您的就是这一本书《整理情绪的力量》，有川真由美作品，牛小雨翻译。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生生不息，只为了那

明明不懂啊，还偏偏要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工作、对方方面面去指手画脚，这样的上司、这样的长辈或者是这样的同学朋友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可能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刚才职场上的先放在一边啊，如果是朋友或者是同学的话，那他们有什么资格去评论或者是指责或者是对我的生活方式提出建议呢？王冰老师， 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也跟我吐槽过他遇到过类似的人啊，我就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想要去指点你告诉你的人生你该怎么过认为比你更智慧的人其实挺可怜的呢？他说为什么他们可怜呢？我觉得他们很可恨呢。我说如果让你在投胎时候选择成为他们和成为现在的你，你会选择谁呢？他说我当然成为我自己的，因为我觉得那些人没有自知之明，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倒过来去看啊，虽然这些人让我们很不爽，但是反过来也许他们也是可怜之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第一个，很少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其实他们在暴露自己的智商和人生的局限，对不对？也就是他们在不了解别人的人生的情况下就自以为知道了很多，所以他们永远都活在自认为的世界当中，而没有办法去了解生活当中很多其他事情的可能和真相。 其实他们可能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压吧，或者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他们忘记自己生活当中的那种失序和失控感。所以当你指出别人生活当中种种不足的时候啊，并且希望能够越权的去掌控别人的人生的时候，可能往往暴露了自己人生是没有办法掌控的，甚至是无法让你沉浸其中让你感到满足的。因为那些真正圆满自足的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感觉到幸福和平静的人，其实是无暇顾及他人的生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谚语会说多管闲事的人总是没安好心，也不能说他们就一定是没安好心啊，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往往是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的一群人吧，我们至少可以有这么一个初步的结论。 我记得还有人说过对于这样的人可以使用一种方式叫这个破唱片回应。什么叫破唱片呢？因为以前用唱机这个唱片出问题的时候唱针跳不过去啊，就老是循环播放一段。所以如果有些人指点你的生活你又没有办法抗拒，比如说亲密的人、家里人或者领导上司，那你完全就可以用一种固定的方式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只是不做进一步的回应啊，让他觉得没有办法把这个谈话深入，他有可能慢慢的就会发现他没有办法从这个谈话中得到思佳刚才所说的人生乐趣。就是没有乐趣的时候他就发现指点你太没劲了哈，你完全不懂我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我的高明之处和智慧之处，可能渐渐他就会发现这个游戏在你这儿可能是玩不下去的。但也许有的时候这些人真的是很不知趣儿，他们就是不知道你已经非常不耐烦了。那我想思佳也曾经说过叫温柔而坚定地说出你的需要，比如说你现在有其他事情要做或者你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去号令别人人生的人他也在试探自己的游戏在谁那是吃得开的啊。当他会发现我说的话对你有触动，哪怕能够激起你的愤怒的时候，他都觉得我成功了，你看我说的话对你有用， 终于有人理我了， 对、 就是、 戳到了你的痛处，你才会有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逆反啊。如果能够搞定自己，像思佳刚才说到的，没有太多的情绪反应，就不觉得他们的指摘或者是冒犯对你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慢慢他会发现我对你不重要啊，那他就自己去寻找他觉得能够让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人了。 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确实挺可怜的，是不是除了这种游戏之外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其他让自己获得乐趣的游戏。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愿意施舍一些时间给他们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善举吧。如果你能这样想的话，首先是不愤怒了啊，其次还因为自己日行一善而获得了某种喜悦，对不对？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u as vu tant de paysages choisis bien tous tes cadeaux. Tu collectionnes les cartes postales, toujours le ciel idéal. Tu aimes les îles par-dessus tout, et la Turquie t'a rendu fou. Ta vie semble si réelle, comme dans un film de Buñuel. Tu ne m'as jamais dit que tu 解忧书房，好书慢读。今天为您选读《闲着》。暑假，安住心中。暑假是什么样子的？离开校园已久的人以此自问时，最好钻出写字楼冷气大开的房间，走出大厦，而且顶好是到草木茂盛的地方。哪怕片刻，当成千上万的热浪分子以一种所向无敌的姿态从你面前奔腾而来时，你将发觉那颗被琐碎的俗物捆绑的紧绷焦灼的心忽然之间放松下来，乃至心花怒放。你接收到的一定不只是北方伏天特有的滚烫狂野的热力，还有一种来自假期的暗示。你会觉得在令人无力抵挡只想乖乖缴械的热浪中，世界竟然开始变得美好。当你不在冷气房间西装革履，而把自己坦然交付户外阳光，让老天主宰一切的时候，你蓦然发现自己变得懒洋洋的，而进取心在被阳光软化，脑海中也旋即浮起一个念头，即使不在学堂，长夏不就是天赐的假期吗？而在起心动念的当下，你即瞬间穿越变成七岁的孩子，亦或十七岁的少年，然后你觉得自己是一朵不退的浪花，仍然被环抱在青春的海洋里。即使此时心灵安住在25岁、35岁，甚或45岁的身躯里，又如何呢？ 仲夏的蝉声把午后的时光叫得愈热悠长。这个时间实在使人困乏。在小学暑假之前的学期尾声，即使是最捣蛋的男生，也只在午休之后在树荫和水池周围施展他们的诡计，当被识破，在小规模地弥漫起一波战事。混战在盛夏的阳光和预备铃的夹击声中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有时也难分胜负。衣服上的水渍和愤愤不平的眼神就是告密者，班主任目光略一逡巡便已了然于心。罚作值日一类的小小惩戒是躲不过的，小规模水仗总是会被暑假终结，那些屡屡藏匿不言而被老师没收的水枪则会在放假前的最后一天统一发还。当然一同发下来的还有成绩单和操行评语。每当此时，水枪混战中的骁勇战将往往神气不在，做垂头丧气状，虽然他们总会在放学铃响后即刻原地满血复活。假期也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与寒假相比，暑假总是特别令人期待。那种魔幻般的精彩真正值得用压岁钱去兑换。但没有人肯和我做这单交易，用100元加一个寒假交换暑假。暑假的昂贵价值，如果你没有在夏天的河边轻轻吸着气，赞叹地观察过停在草尖的刚由水菜变身而来的幼年蜻蜓，看它们的透亮翅膀在阳光下流光溢彩，你就不会懂得。即使有整本厚厚的假期作业，还有不少的习题和作文要写，但还是有跳脱在老师和家长监管之外的大把时光，可以游泳，可以划船，或在八一湖畔嗅着水草的气息，喝着橘子汽水，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发呆探险，亦或去实现积攒了一学期的那些脑洞大开的主意。在通讯尚不发达时，暑假竟然悠长到经得起闺蜜间的几度余宴传书，唯其绵长缓慢才能成全小女生心中的浪漫。也有人说夏天实则是性子最急的管家，午后的雷响是她按捺不住的一通脾气，未及几番雷声催促，急雨的长鞭便会横扫过来。北方的夏日，暴雨总是雷霆万钧，势如破竹，那份慨然气势像在宣誓，嘹亮地说暑天当然是个丰沛的季节。急雨过后，水没脚踝是常有的事儿，雨靴反倒累赘，不如急着塑料凉鞋索性一路趟过去，到终点再找个水龙头拧开，把腿脚冲净。年轻就可以这样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让每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成为暑热的花絮。同志时的暑假往往沸腾拥挤而又无比寂寞，亲戚返京后欢声笑语装满了奶奶家的院子，枝繁叶茂的葡萄藤间却仍缠绕着一簇永不会被风卷走的小小寂寞。买来借来的故事书如何能解释对未来无尽的期待？当我长大，我会是多高的身量，什么样的脸庞，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又有怎样的爱人？时光不急不徐，只在他愿意时告诉你答案。现实的北京喧嚣而空旷，河流铺成道路，田野盖起高楼，记忆中的野趣若非夷为平地，也早已成为市中心楼宇间的笑话。幼年迂烟谈判那些闪闪发亮的暑假，我再也没有去凭吊过。见过的无需解释，没见过的 解释不清。重新规划的不仅是土地和城市，故乡只在梦中同我耳语，于是只能执笔，在深夜咖啡于杯底渐冷时轻轻喟叹，岁月原来曾如此丰饶，一望无际。或许一切回忆温柔静好，在生命的某个时空，往昔的风土，一切的人物都还活着。暑假往往和伏天同步，代表着一个季节，长夏的开始。它不仅仅属于学生，它还属于每一个在记忆中愿意让它温柔存续的人。无论在土地里耕耘农事，还是在商场上杀伐蒸煮，人生的事情总是一件又一件迎面而来，像耸动的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无休止。滔滔逝水处，多少人就这样把一辈子放在里头。所以何不给自己放个假呢？就在此时，长夏少人事，官衔连户深。此时即使处事极尽机巧玲珑之人，也可以暂且收拾了武艺，安顿下来，让我们无论长幼，只准备一份松松垮垮的心情，想醉便醉一回，想睡就睡一会儿，既不招惹，也不构陷。如是，我们和暑假和人生便没有互相辜负。以上是为您选读的刘思佳的《闲着》，我是刘思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本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晚安。